第六十九回，弄小巧，用借剑杀人，掘大限，吞生津自噬。话说尤二姐听了，又感谢不尽，只得跟了他来。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，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，方是大礼。凤姐笑说：“ 你只别说话，等我去说。” 尤氏道：“ 这个自然，但亦有个不是，是往你身上推的。” 说着，大家先来至贾母房中。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解闷，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，忙去着眼看，说：“ 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好可怜见的。” 凤姐上来笑道：“ 老祖宗倒细细的看看好不好？” 说着忙拉二姐说：“ 这是太婆婆，快磕头。” 二姐忙行了大礼，展拜起来，又指着众姊妹说：“ 这是某人某人，你先认了，太太瞧过了再见礼。” 二姐听了，一一又从心故意的问过，垂头站在旁边。贾母上下瞧了一遍，因又笑问：“ 你姓什么？今年十几了？” 凤姐忙又笑说：“ 老祖宗且别问，只说比我尊不尊。” 贾母又戴了眼镜，命鸳鸯琥珀 把那孩子拉过来，我瞧瞧肉皮儿。 众人都抿嘴笑着，只得推他上去。贾母细瞧了一遍，又命琥珀 拿出手来，我瞧瞧。 鸳鸯又接起裙子来，贾母瞧毕，摘下眼镜来，笑说道：“ 更是个齐全孩子，我看比你俊些。” 凤姐听说，笑着忙跪下，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。 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，先许他进来，住一年后再圆房。 贾母听了道：“ 这有什么不是？既你这样贤良，很好，只是一年后方可圆的房。” 凤姐听了，叩头起来，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，说是老祖宗的主意。贾母依允，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。王夫人正因她风声不雅，身为忧虑，见她惊醒此事，岂有不乐之理？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，挪到厢房居住。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，只叫他要圆期，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，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。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，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人来对词，那人原说的：“ 张华先退了亲，我们皆是亲戚，接到家里住着是真，并无取嫁之说。皆因张华拖欠了我们的债务，追索不语，方诬赖小的主人那些个。” 茶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，况又受了贿，只说张华无赖，以穷讹诈，状子也不收，打了一顿赶出来。庆儿在外替他打点，也没打中，又调唆张华：“ 亲远是你家定的，你只要亲事，官币还断给你。” 于是又告王戏那边，又透了消息与茶院，茶院便批张华所欠贾宅之银，令其县内按数交还，其所定之金仍令其有利时取回。又传了他父亲来当堂批准，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，乐得人财两尽，便去贾家领人。 凤姐儿一面吓得来回贾母，说如此这般，都是甄大嫂子干事不明，并没和那家退准，惹人告了，如此官断。贾母听了，忙唤了尤氏过来，说她做事不妥。 既是你妹子从小曾与人指腹为婚，又没退断，使人混告了。 尤氏听了，只得说：“ 他连银子都收了，怎么没准？” 凤姐在旁又说：“ 张华的口供上现说不曾见银子，也没见人去。他老子说，原是亲家母说过一次，并没应准。亲家母死了，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房。如此没有对证，只好由他去混说。幸而莲儿也不在家，没曾圆房，这还无妨。只是人已来了，怎好送回去？岂不伤脸？” 贾母道：“ 又没圆房，没得强占人家有夫之人，名声也不好，不如送给他去，哪里寻不出好人来？” 尤二姐听了，又回贾母说：“ 我母亲是于某年月日给了他十两银子退准的，又翻了口，他因穷结了告，我姐姐原没错办。” 贾母听了便说：“ 可见刁民难惹，既这样，凤丫头去料理料理。” 凤姐听了无法，只得应着，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。贾蓉深知凤姐之意，若要使张华领回，成何体统，便回了贾珍，暗暗遣人去说张华：“ 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，何必定要圆人？若只管指定主意，岂不怕爷们一怒，寻出个由头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？你有了银子，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？你若走时，还赏你些路费。” 张华听了，心中想了一想，这倒是好主意，和父亲商议已定，约供也得了有百金。父子次日起个五更回原籍去了。贾蓉打听得真了，来回了贾母凤姐说：“ 张华父子妄告不实，拒罪逃走，官府一知此情，也不追究，大事完毕。” 凤姐听了，心中一想：“ 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去，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，不怕张华不依。还是二姐不去，自己相伴着还妥当，且再做道理。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，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，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，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？原先不该如此将刀把付于外人去的。” 因此悔之不迭，父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，敲命望儿遣人寻找了他，或说他做贼，和他打官司，将他致死，或暗中使人算计，误将张华致死，方剪草除根，保住自己的名誉。旺儿领命出来，回家细想，人已走了完事，何必如此大作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，我且哄过他去，再做道理。因此在外躲了几日，回来告诉凤姐，只说张华氏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，逃去第三日，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劫路人打闷棍打死了。他老子胡死在店房，在那里验尸掩埋。凤姐听了不信，说：“ 你要扯谎，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。” 自此方丢过不究。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，更比亲子亲妹还胜十倍。那贾琏一日势必回来，先到了新房中，已经悄悄的封锁，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。贾琏问他缘故，老头子细说原委。贾琏只在凳中跌足， 少不得来见贾赦与邢夫人，将所完之事回明。贾赦十分欢喜，说他中用，赏了他100两银子，又将房中一个17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者赏他为妾。贾琏叩头领去，喜之不尽，见了贾母和家中人，回来见凤姐。谁知凤姐儿她反不似往日容颜，同尤二姐一同出营，续了寒温。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，未免脸上有些得意之色，骄矜之容。凤姐听了，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在那边接了来，心中一次未除，又凭空添了一次，说不得，且吞声忍气，将好颜面换出来遮掩，一面又命摆酒接风，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。贾琏心中也暗暗的呐喊。那日已是腊月12日，贾珍起身先拜了宗祠，然后过来辞拜贾母等人，和族众人直送到洒泪亭方回，独贾琏、贾蓉二人送出3日3夜方回。一路上贾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语，二人口内答应，也说些大礼套话，不必烦叙。且说凤姐在家，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的，只是心中又怀别意，无人处，只和尤二姐说：“ 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，连老太太、太太们都知道了，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就不干净，又和姐夫有些熟味，没人要的了，你捡了来，还不休了再寻好的。”我听见这话，气得倒痒，查是谁说的，又查不出来。这日久天长，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，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。 说了2遍，自己又气病了，茶饭也不吃。除了平儿，众丫头媳妇无不三言语四，指桑说槐，暗相讥讽。秋桐自为系贾赦之子，无人见他的，连凤姐、平儿皆不放在眼里，岂肯容他？ 张口是先奸后娶，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。 凤姐听了暗乐，尤二姐听了暗悔、暗怒、暗气。凤姐既装病，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，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她房中去吃，那菜饭都系不堪之物。平儿看不过，自拿了钱出来弄菜与他吃，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玩，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，也无人敢回凤姐。只有秋桐一时撞见了，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：“ 奶奶的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，这样好饭好菜浪着不吃，却往园里去偷吃。” 凤姐听了，骂平儿说：“ 人家养猫拿耗子，我的猫只倒咬鸡。” 平儿不敢多说，自此也要远着了，又暗恨秋桐，难以出口。园中姊妹和李纨、迎春、惜春等人皆为凤姐是好意，然宝黛一干人暗为二姐担心，虽都不便多事，唯见二姐可怜，常来了倒还都敏恤她，每日常无人处说起话来，尤二姐便淌眼抹泪，又不敢抱怨。凤姐儿又并无露出一点坏心来，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，也便不留心。况素习以来，因贾赦姬妾丫鬟最多，贾琏每怀不轨之心，只未敢下手。如这秋桐辈等人，皆是恨老爷年迈昏聩，贪多嚼不烂，没得留下这些人做什么。因此除了几个知礼有耻的，余者或与二门上小妖们潮戏的， 甚至于与贾琏眉来眼去相偷妻的，只据贾赦之威未曾到手。这秋桐便和贾琏有旧，从未来过一次。今日天缘凑巧，竟赏了他，真是一对烈火干柴，如胶头漆。燕儿新婚，连日哪里拆得开？那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，只有秋桐一人是命。凤姐虽恨秋桐，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，自己且抽头，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，等秋桐杀了尤二姐，自己再杀秋桐。主意已定，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：“ 你年轻不知事，他现是二房奶奶，你爷心坎上的人，我还让他三分，你却硬碰他，岂不是自寻其死？” 那秋桐听了这话，越发恼了，天天大口乱骂说：“ 奶奶是软弱人，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，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，奶奶宽宏大量，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，让我和他这淫妇坐一回，他才知道。” 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，气得尤二姐在房里哭泣，饭也不吃，又不敢告诉贾琏。次日贾母见他眼红红的肿了，问他又不敢说。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，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、王夫人等说：“ 专会作死，好好的成天家豪丧，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，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。” 贾母听了便说：“ 人生的太娇俏了，可知心就妒忌，凤丫头倒好意待他，他倒这样争风吃醋的，可是个贱骨头。” 因此见此便不大喜欢。众人见贾母不喜，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，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，要生不得。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，看她这般与她排解排解。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长度、雪做肌肤的人，如何经得这般折磨？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，便厌厌得了一病，四肢懒动，茶饭不济，渐次黄瘦下去。夜来合上眼，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：“ 姐姐，你一生为人心吃意软，终吃了这亏，休信那杜甫花言巧语，外作贤良，内藏奸狡，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。若妹子在世，断不肯令你进来，若进来时，亦不容他这样，此意系礼数应然。你我生前淫奔不才，是人家丧伦败行，故有此报。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杜甫，一同归至警幻案下，听其发落，不然你则白白的丧命，且无人怜惜。” 尤二姐气道：“ 妹妹，我一生品行既亏，今日之报既系当然，何必又生杀戮之冤？随我去忍耐，若天见怜使我好了，岂不两全？” 小妹笑道：“ 姐姐，你终是个痴人，自古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天道好还。你虽悔过自新，然已将人父子兄弟置于忧惧之乱，天怎容你安生？” 尤二姐气道：“ 既不得安生，亦是理之当然，奴亦无怨。” 小妹听了长叹而去。尤二姐惊醒，却是一梦。等贾琏来看时， 因无人在侧，便气说：“ 我这病便不能好了。我来了半年，腹中也有身孕，但不能预知男女。倘天见怜，生了下来还可；若不然，我这命就不保，何况于他？” 贾琏一气说：“你只放心，我请名人来医治。”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。谁知王太医一谋干了军前效力，回来嚎啕阴风的。小厮们走去，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，名叫君荣，进来诊脉看了，说是精水不调，全药大补。贾琏便说：“已是三月更性不行，又常作呕酸，恐是胎气。”胡君荣听了，复又命老婆子们请出手来再看看。尤二姐少不得又从帐内伸出手来。胡君荣又诊了半日，说：“若论胎气，肝脉自应宏大，然木盛则生火，精水不调，亦皆因肝木所致。医生要大胆，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，医生观观气色，方敢下药。”贾琏无法，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。尤二姐露出脸来，胡君荣一见，魂魄如飞上九天，通身麻木，一无所知。一时掩了帐子，贾琏就陪他出来，问是如何。胡太医道：“不是胎气，只是淤血凝结，如今只以下淤血通经脉要紧。”于是写了一方，作辞而去。贾琏命人送了药礼，抓了药来，调服下去，至半夜，尤二姐腹痛不止，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，于是血行不止，二姐就昏迷过去。贾琏闻之，大骂胡君荣，一面遣人去请医调治，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。胡君荣听了，早已卷包逃走。这里太医便说：“本来气血生成亏弱，受胎以来，像是着了些气恼，郁结于中。这位先生善用虎狼之计，如今大人元气十分，伤其八九，一时难保救愈。煎丸二药并行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，数可望好。”说毕而去，急得贾琏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，一时查了出来，便打了半死。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，只说：“ 咱们命中无子，好容易有了一个，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。” 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，自己通晨祷告说：“ 我或有病，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，再得怀胎生一男子，我愿吃长斋念佛。” 贾琏众人见了，无不称赞。贾琏与秋桐在一处时，凤姐又做汤做水的，着人送于二姐，又骂平儿不是个有福的。“ 也和我一样，我因多病了，你却无病，也不见怀胎。如今二奶奶这样，都因咱们无福，或犯了什么，冲得她这样。” 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，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重犯。大家算将起来，只有秋桐一人属兔，说他冲的。秋桐觐见贾琏，请医治药，打人骂狗， 为尤二姐十分紧心，她心中早进了一缸醋在内了。仅有听见如此说她冲了，凤姐儿又劝她说， 你暂且别出去躲几个月再来。 秋桐便气得哭骂道， 李娜去下套的混咬舌根，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就冲了他？好个爱八哥，在外头什么人不见，偏来了就有人冲了，白眉赤脸，哪里来的孩子？他不过指着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，纵有孩子也不知姓张姓王，奶奶稀罕那杂种羔子，我不喜欢，老了谁不成，谁不会养，一年半载养一个，倒还是一点掺杂没有的呢。 骂得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，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，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说， 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，我没了安身之处，太太好歹开恩。 邢夫人听说，慌得数落凤姐儿一阵，又骂贾琏， 不知好歹的种子，凭他怎不好，是你父亲给的，为个外头来的撵他，连老子都没了，你要撵他，你还不如还你父亲去的倒好。 说着赌气去了，秋桐更又得意，月性走到他窗户根底下大哭大骂起来。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。晚间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，凤姐已睡，平儿过来瞧她，又悄悄劝她， 好生养病，不要理那畜生。 尤二姐拉她哭道， 姐姐，我从到了这里多亏姐姐照应，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嫌弃，我若逃得出命来，我必报答姐姐的恩德，只怕我逃不出命来，也只好等来生吧。 平儿也不禁滴泪说道， 想来都是我坑了你，我原是一片痴心，从没瞒他的话，既听见你在外头，岂有不告诉他的，谁知生出这些个事来。 尤二姐忙道， 姐姐这话错了，若姐姐便不告诉他，他岂有打听不出来的，不过是姐姐说的在先，况且我也要一心进来，方成个体统，与姐姐何干。 二人哭了一回，平儿又嘱咐了几句，夜已深了，方去安息。这里尤二姐惊吓自私， 病已成事，日无所养，凡有所伤，料定必不能好，况他已打下，无可悬心，何必受这些灵气，不如一死倒还干净。常听见人说，生金子可以坠死，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。 想必扎针起来，打开箱子，找出一块生金，也不知多重，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，几次狠命直搏，方咽了下去。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，上炕躺下了，当下人不知鬼不觉。到第二日早晨，丫鬟媳妇们见他不叫人，乐得且自己去梳洗，凤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。平儿看不过，说丫头们， 你们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，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，他虽好馅儿，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，别太过于了，墙倒众人推。 丫鬟听了，急推房门进来看时，却穿戴的齐齐整整，死在炕上。于是方下慌了，喊叫起来。平儿进来看了，不禁大哭。 众人虽素习惧怕凤姐，然想尤二姐实在温和廉下，比凤姐原强，如今死去，谁不伤心落泪，只不敢与凤姐看见。当下何宅皆知，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，凤姐也假意哭， 狠心的妹妹，你怎么丢下我去了，辜负了我的心。 尤氏贾蓉等也来哭了一场，劝住贾琏，贾琏便回了王夫人，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，挪到铁槛寺去。王夫人依允，贾琏忙命人去开了梨香院的门，收拾出正房来停灵。贾琏嫌后门出灵不像，便对着梨香院的正墙上通街现开了一个大门，两边搭棚，安坛场做佛事，用软榻铺了锦缎轻褥，将二姐抬上榻去，用青单盖了。八个小厮和几个媳妇尾随，从内子墙一带抬往梨香院来，那里已请下天文生预备。接起青单一看，只见这尤二姐面色如生，比活着还美貌。贾琏又搂着大哭，只叫 奶奶，你死得不明，都是我坑了你。 贾蓉忙上来劝， 叔叔解着点儿，我这个姨娘自己没福。 说着又向南指大观园的界墙，贾琏会意，只悄悄跌脚说， 我忽略了，终究对出来，我替你报仇。 天文生回说，奶奶足与今日正卯时，五日出不得，或是三日，或是七日方可，明日寅时入殓大吉。贾琏道， 三日断乎使不得，竟是七日，因家叔家兄皆在外，小丧不敢多停，等到外头还放五七，做大道场才掩灵，明年往南去下葬。 天文生应诺，写了央榜而去。宝玉已早过来陪哭一场，众族中人也都来了。贾琏忙进去找凤姐，要银子置办棺椁丧礼。凤姐见抬了出去，推有病回， 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，祭三房不许我去， 因此也不出来穿孝，且往大观园中来，绕过群山，至北界墙根下往外听，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，回来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。贾母道， 信他胡说，谁家痨病似的孩子不烧了一撒，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，既是二房一场，也是夫妻之分，停五七日抬出来，或一烧，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。 凤姐笑道， 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。 正说着，丫鬟来请凤姐说， 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。 凤姐只得来了，便问他， 什么银子？家里近来艰难，你还不知道？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，家吃了过年粮，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子，你还做梦呢，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，你要就拿去。 说着命平儿拿了出来递于贾琏，指着贾母有话又去了。恨得贾琏没话可说，只得开了尤氏香柜去拿自己的梯级，即开了香柜一滴无存，只有些拆簪烂花，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，都是尤二姐素习所穿的，不禁又伤心哭了起来。自己用个包袱一齐包了，也不命小厮丫鬟来拿，便自己提着来烧。平儿又是伤心又是好笑，忙将二百两一包的碎银子偷了出来，到厢房拉住贾琏，敲地与他说， 你只别作声才好。你要哭，外头多少哭不得，又跑了这里来点眼。 贾琏听说便说，你说的是。接了银子，又将一条裙子递于平儿说，这是他家常穿的，你好生替我收着，做个念想。平儿只得掩了，自己收去。贾琏拿了银子与众人走来，命人先去买板，好的又贵，中的又不要。贾琏骑马自去要桥，至晚间果抬了一副好板进来，价银500两赊着，连夜赶造。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灵，晚来也不进去，只在这里半宿。正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